却叹息刚烂掉的伤，我关上你打开的窗，现在一个人飞翔，我忘了方向，回忆怎么作废，像一张曾用爱暖过的被，遮放在衣柜。明天我爱谁？别让我流泪。你走后我也太黑，我无路退就面对。 Not enough to share. there'd be no regret with you here by my side. When the hour is at hand and I must say goodbye, I would gladly meet my end knowing well that I found in you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all my life. And if I had my way,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世界上最好的默契，可能就是有人懂得你的言外之意了。他知道你的欲言又止是什么意思。希望所有的人都懂得你的低头不语，呵护好你的孩子气，懂得珍惜你的天真。希望你能够找到这样的人。 It's as if I play a part. Now I see if I wear a mask, I can fool the world, but I cannot fool my heart. 祝你两人恋爱愉快，是否很古怪？要去肢解旧情人，即使假装好有状态，谁又稀罕我埋口怪？肯祝福你有如肯放下你，还是肯宽恕对我不起？未别离，花光好心地去待你，留下的骨气还是想刻骨致死。无法死心，忘掉自私非爱人，还有私心，仍能令你为我牵挂余生。伟大到慈悲也是人，无法诚恳豁达做伟人，恕我狠心，无限大方非爱人，还有真心，才难伪装自己遮盖良心。你就当我小气残忍，余情未了总有记恨，我讲真， 写虚话，再配上小星星摆设，加点音乐，加点字幕，做的东西再简单，也能看起来像个专业的美食博主。比如这一次，他就煮了一杯白开水。

这个是 H2。 哎呀，差一丁点就得 A 了。 哎呀，我头晕呀。 3月17号，麦兜响当当在内地重映。这是有着不是低能只是善良性格的小猪再次提醒，每个人的过去都是麦兜，很单纯，你完全可以不活成现在的样子。 我想到 麦太是最最最典型的香港人，是那种走在马路上能够一抓一大把的人。这一次他决定北上创业，足迹踏遍武汉、上海和苏杭。他拎着小小的行李箱投宿在廉价旅馆，看着电视台播放更年期口服液的广告，独自吃着素食面。这一刻他在想什么呢？导演给了很长的镜头，拍麦太站在旅馆阳台上眺望脚下的城市。这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是他决定开始新生活的地方。这个镜头很长，长到无聊，长到里面的心酸都满得要溢出来。当然麦太也有高兴的时候，那是儿子考试真的拿到了 A， 他太高兴了，忍不住对儿子说，其实妈妈在外面也不算是一头成功的母猪。大概所有在外面辛苦养家的人都会被这句话击中最脆弱的神经。 你个 friend 没有的。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如果有人问我麦兜到底讲了什么故事，也许我只能够回答一个无才无貌的中年妇女和她不聪明的儿子的故事。他们做了很多事，结果却总是失败，于是很搞笑。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无才无貌的，也许在自己的眼里孩子永远是最聪明可爱的，但等他长大之后，很有可能只会成为一个和他父母一样极次要极次要的普通人。我以为麦兜响当当并不适合那些踌躇满志认为天下在握的年轻人，麦兜是给无数辛苦的活着的中年人看的。麦兜是中年人的悲情童话，不是好莱坞式的警示哲学。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今日影讯。今天上映的电影有《美女与野兽》《一条狗的使命》。如果想要了解到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微信搜索九七零女主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九七零女主播爱上电影，我是葡萄女主播黄瑶。 不管是热脸还是冷脸，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关系。真正的交情交的是内心，而并非是对方的脸色。其实不用太过于在意人跟人之间那些表面的情绪，内心明白就好。情绪这个东西，你不在乎他就伤不到你。来听不只是朋友。 你身边的女人总是美丽，你追逐的爱情总是游戏，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对应眼欢的朋友，你从不吝啬催促我分享你的快乐。你开始的时候总是挥霍，你失意的片刻总是沉默，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依靠倾吐的朋友，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你从不知道我想做你不只是总是挥霍，你失意的片刻总是沉默，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依靠倾吐的朋友，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 给你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黄小琥。 就像衣服，如果脏了就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身边那些内心强大的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会进来吗？你再送我回家，我还在猜测，可都是真的了。再见面前只想想还有某种关联，但客气是拒绝心。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曾的回忆深，还没有 想你。 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垃圾缸，多得你原谅我肮脏，送你破黑胶，廉价发出歌声意气，送你破灯泡，便宜地照亮你天地。一箱卡式摆一直没落仍能回味，那套旧文艺戏，生生不息的催美爱情如月物质，跨过世纪，文明能压碎，情怀不衰，无论苦安山水，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你我一起同居，仍然能送你七百年潮流里，信息

画面固然是精彩的，

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迷乱，我迷乱人生的朋友，我发誓，我们终将会分离，发誓我们将永世不渝。当我的悲伤宽广如天空，你想念我的方式信仰，你把我的风格憎恨我，不要贪食所有妄为的迷茫，我无助可我热爱飞翔。死守你放任我的风格离开我，不要怀疑我踉跄的荣耀，我渺小可我眷恋流放，我要唱首丧浪之歌，响彻在这大地，用那最猛烈的孤独，找寻你那失落的角落。我要唱首苍狼。那最汹涌的卑微，救赎我们幻灭的渴望。我要唱首丧浪之歌，响彻在这大地，用那最猛烈的孤独，找寻你那失落的骄傲。唱首苍狼之歌，穿越在这江河，用那最汹涌的卑微，救赎我们幻灭的渴望。

切悲喜都是因为你，相隔一天如三秋，相爱余生还未够，海枯石烂不离不弃到永久。我把自己用来爱你，眼前彩虹都是因为你，雪花在为你开，祝福随风红叶飘来，至死不渝，永远爱着你。

每分一秒都铭心刻骨。翻开我们的照片，时间定格那一瞬间，幸福开始蔓延。你给的一切是那么自然，让我不知不觉想要陪在你身边。我这一首歌写给我最亲爱的。翻开我们的照片，时间定格那一瞬间，幸福开始蔓延。你给的一切是那么自然，让我不知不觉想要陪在你身边。写给我最亲爱的。 这夜未眠，寂寥在摇曳。

下狼烟，将乱我徒有悲天烟。满城烟沙，兵临池下，金戈铁马，一谁人天下？一将成万骨枯，多少白发送走黑发。牵挂，只盼归天卸甲，还能捧回你沏的茶。半城烟沙，兵临池下，金戈铁马，替谁争天下？一将成万骨枯，多少白发送走黑发。半城烟沙，血泪落下，残骑猎甲，孤望天涯。转世烟换故他，为你献来二月的花。 爱起来，大家爱起来。